欢迎收听有声小说《地球上线》，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，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、露西演播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130集，林毅呆愣地看着自己掌心里的这把粉色小阳伞，他的眼前闪过那个吟游诗人的模样，灰扑扑的帽子上是一根白色的羽毛。毕先生戴着一张面罩挡住了他的脸，他高高瘦瘦，目光冷静，即便看到成千上万的黑色虫群，他也从容应对，然后还把这把伞给了他。林毅喃喃地说， 是我疯了还是毕先生疯了？ 是你疯了还是毕先生疯了？今天遇上了太多不可思议的事，林毅一时没反应过来，下意识地说， 我没疯，是毕先生疯。 他的声音戛然而止，倏地转身拔出自己的小刀看向来人。看清对方的脸后，他一下子愣住。阳光下，毕先生靠着一棵橘子树笑嘻嘻地看着他，他仿佛在笑，可是笑容根本没有达到眼底，那恶劣的笑让林毅产生了一种厌恶感，似乎这人是在看他的笑话，时刻在嘲弄别人。可他就一直这么笑，像极了一个神经病。林毅不知道该怎么面对毕先生，刚才是毕先生救了他的命，还把这把伞给了他。林毅踌躇许久，决定还是先向毕先生道谢。然而他一低头，就看见毕先生的手上沾着一个黏糊糊的粉色东西，这东西在空中沾出了一条丝，另外一端居然连在他的身上。林毅错愕地扭头一看，他的后腰上不知道什么时候居然也有一块粉色东西。铲不掉的草莓口香糖。唐默微笑着看着眼前一脸懵逼的年轻女人，他回忆着白若瑶的行为举止，学习她的口吻说， 沾上了就再也跑不掉了哟，你说这是不是意味着一场永远不会结束的爱情呢？ 在这一刻，林毅对毕先生唯一的好感消失得一干二净，对方恶心的语气让他起了一身鸡皮疙瘩，同时他意识到， 你早就把这东西粘在我身上，你一直知道我在哪儿。 所以他跑了半个小时，毕先生还是很快就找到他。林毅浑身一冷，毕先生歪着头笑了一声， 我知道呀。 林毅听到自己的声音在颤抖， 你想干什么？你刚才不是救了我？ 救了你就不可以再抓你吗？ 唐默笑嘻嘻地说。话音刚落，林毅看到毕先生身形一闪，等他再看见毕先生时，这个恐怖的黑塔怪物已经站在了他的面前。他伸出手，一手刀劈在了林毅的脖子上，将他劈晕。晕倒前，林毅听到自己中气十足地骂道， 操！ 地底人王国，一间废弃的裁缝铺。林毅渐渐清醒过来，他并没有第一时间睁开眼，他仍旧装作昏迷，悄悄地听着四周的动静。很快他便听到一道嬉皮笑脸的男声， 醒都醒了干什么装睡啊？难道要我到王宫里把王子请出来亲你一下你才肯醒吗？咦，这好像是个不错的提议。 林毅脸色一变，赶忙睁开眼，他定睛一看，一身吟游诗人打扮的毕先生坐在一个脏脏的木头箱子上，笑眯眯地看着他。他仍旧戴着灰色面罩，林毅看不出他的长相，他露在外面的眼睛很好看，但是一配上那从来没变过的古怪笑容，就让人觉得不喜。林毅被绑在柱子上，冷冷地盯着毕先生。忽然，他的余光里出现另一个身影，他警惕地看向右侧，那是一个身穿奇怪铠甲的高大地底人，应该是人，不是怪物。他靠着桌子，站在毕先生的身后，他的头上 悬浮着一个大大的 A 字母。 A 先生安静地站在 B 先生身后，这两个人一个比一个古怪，一个比一个神秘。突然 A 先生扭头看向林毅，明明对方的面容被银色头盔挡住，林毅却觉得浑身一冷，他莫名的有种感觉， A 先生比 B 先生还要恐怖，他或许有机会从 B 先生的手中逃脱，却绝对不可能在 A 先生的手下活命。林毅咬紧牙齿，盯着可怕的 A 先生和 B 先生，没有吭声。半个小时前，唐默把这个女人扛进了小屋，等了十分钟就等到了傅文铎。当时林毅还在昏迷，所以他并不知道，他一晕过去，毕先生脸上最让他讨厌的笑容就消失不见。唐默用最快的速度把他带到这里，见到傅文铎后，两人交换情报。 那两个人被四个玩家救走了。 傅文铎声音平静，他说的两个人指的是王英贵和老鸟。他继续说， 他们没有带走怪物，现在那只怪物就在隔壁房间。 唐默走到房间，看了眼被麻袋装着的大怪物，回头说， 好，没受伤吧？都是小伤。你受伤了？ 唐默的袖子上被割破，衣服上也沾了一些血迹。他说， 也是小伤。 紧接着两人又说了会儿话，等了半天才把林毅给等醒了。唐默并不觉得自己那一手刀劈下去有多严重，他真的只是轻轻一劈，谁能想林毅居然昏迷了半个多小时。在林毅醒来的前一秒，唐默还神色凝重地思索接下来的计划。林毅一醒，他挂上笑容，继续抠 Sir 白若瑶。林毅不说话，他没想到 A 先生和 B 先生居然也不说话。双方僵滞了几分钟，林毅咬牙切齿地说， 你们把我抓过来到底是想干什么？是想拿我设陷阱抓住我的队友？不可能的，队长不可能因为我一个人冒险。你们杀了我好了，拿我当人质，你们什么都得不到。 唐默意味深长地看了他一眼，语气肯定，显然说的不是假话，他的队伍真的不可能为他犯险，不会来救他。 谁说我要杀你了？ 林毅一愣，他很快藏住眼底的惊讶。 那你们想干什么？难道你是要我出卖团队？这更不可能。你们还是杀了我好了，我就是死也不会说出队伍里任何计划。 事实上他们也没有计划，队长说一切见机行事。唐默嘻嘻地笑了一声，听到这笑声，头盔里傅文铎的眉毛轻轻一挑。林毅在等待毕先生宣告自己的死刑，他不怕死，他能活到现在通关黑塔一层已经是非常大的幸运。他们五个人是地球上线前就认识的朋友，无论是谁在加入小队的第一天就有了觉悟，死可以，绝不出卖团队。曾经他们这个队伍有七个人，在黑塔一层两个队友死去了，只剩下五个人。经历过生死，他们更加信任队友，信任团队。林毅握紧拳头，他下定决心，开口说， 杀了我吧。 唐默笑着说， 那怎么杀你好呢？ 林毅没想到唐默前一秒还说不要杀他，现在突然又问该怎么杀他，这人翻脸比翻书还快。林毅从牙齿缝里蹦出两个字， 随你。 切成一块一块的好不好？ 随你。 唐默想到， 下油锅炸一炸，炸得脆脆的更好吃，好不好？ 随你。 那不如先把你扒了皮，放水里洗干净，再放进。 噔！一把锋利的匕首嗖的一声从毕先生的身后飞出，擦着林毅的脸庞，直直地刺进他身后的石头墙。投匕首的人身手太好，林毅清晰地感受到冰冷的刀面将自己脸上的汗毛割断，却没有刺破他的皮肤。在这把匕首射过来的一瞬间，林毅尝到了死亡的味道，他的心脏跳得极快，仿佛要从嘴里跳出来。 明明他早已抱了必死的决心，可是刚才那一刻他害怕了，他不想死，他一点都不想死，他还想活下去。傅文铎收起手说，歪了。这是之前商讨计划的时候没说过的。唐默心中一惊，但他很快回道， 唐吉，你吓到我们可爱的食物了。 差点被吓得尿裤子的林毅无言以对。经过傅文铎和唐默的连番恐吓，林毅是真的吓哭了，不敢再逞强。唐默见他害怕的样子，明白事情已经铺垫的差不多了，他站起身走到林毅面前，俯下身与他平视。唐默眯起眼睛， 咦，你不是偷渡客呀？ 林毅吞了口口水没回答。 你不是偷渡客，之前我们碰到的那几个人类是偷渡客吗？ 林毅明白唐默指的是郊外的那几个玩家，他想了会儿说， 他们应该是偷渡客，正常玩家不会随便杀人。我以前在游戏里就遇到过一个偷渡客小队，游戏结束后他们杀了同行的一个预备役玩家，抢走了他的奖励。 唐默说， 这样啊，你们一共有几个人想来偷马戏团团长的怪物？我知道的，黑塔可是会把这种消息偷偷摸摸地告诉你们。 36个人。 林毅说，对方谎报了数字，唐默也不惊讶， 这么多。唐吉，你前几天才吃了2个，最近有再杀吗？ 被迫吃人的傅文铎扫了唐默一眼说，没有。维克多，事实上我只吃了半个，另外一个半是你吃的。他好心提醒。 强作镇定的林毅没有说话。 唐默说， 对手有点多呀，唐吉，这或许是我们侦探生涯里最大的一次挑战。你觉得我该现在就吃了这个人类尝尝鲜，还是做点其他的事儿呢？ 为了防止傅文铎再语出惊人，唐默自问自答道， 是该搞点有趣的事儿了，那可是几个美味的偷渡客呀。 说着唐默转过头微笑着看向林毅。一个小时后，一个年轻女人在漆黑的巷子里醒了过来。醒来的下一秒，林毅立即观察周围的环境，他的手放在自己口袋里的飞镖上，这是他的秘密武器，因为毕先生的实力比他强太多，他还没来得及用暗器就被毕先生制服了。 叮咚，有声小说地球上线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